团民国贸城、东莞洲际酒店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。民国贸城30万平米公园式文化生活中心，领航东莞商业地标。